品，包括机场店铺售货员、保安公司员工和入境部门人员。另外，监狱署证实将以监狱一名厨师确诊，大约5000名在囚人士和监狱员工要在未来几日接受病毒检测，监狱由星期一开始暂停探监。当局今日起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餐厅禁止堂食。有民众趁新措施生效前出外聚餐，多间餐厅座无虚席。天气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沿岸寻日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将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影响广东，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查什么自行乃大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山文。 六月份咧，其實我哋好低調咁處理咧，就係自己人不經不覺啦，已經係做咗15周年啦，係 OK， 15年啦 ，OK， 咁阿 Simon 應該係加入咗年幾啦，係咪啊？ 係年幾啦，年幾啦， 係咯，你都已經原來做多咗，做多過一年噶咯，原來不經不覺啦，時間過得好快啦，係、okay? 啊， 嗱、我哋叫做所謂做咗15季啦，係咪？系啦，一年一季噶嘛，通常一个 season 咩冇啫？ 老前辈，老前辈， 你一开波嘅时候已经有 Coco 信箱噶啦， 唔系，但系中段冇咗几年嘅， 哦，即系要扣翻系咪？ 系。 好、okay, 想听啊，其实 都已经系十几年嘅事啦。OK， 咁但系其实外国咧有一个长寿由呢个同志咧主持嘅节目啦，最近咧就话终于咧就要挂咪，又或者系挂镜啦，系咪叫做啊？ 嗯， 系啊， 挂喺个镜头啦。所讲嘅系咩咧？就系 Ellen DeGeneres。OK， 咁佢有个咧系嘅 talk show， 就叫做 Ellen 嘅。咁原来不经不觉咧，真系做咗18个 season 咯，18个 season 咯，即系18年啦。咁即系话嚟紧嘅新一季咧，就系第19年啦。咁但系终于咧做唔到第19季咧，就已经系正式宣告话咧，就系要结业啦吓。咁 Ellen DeGeneres 咧正式要挂靴啦，所谓啦足球术语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佢挂靴嘅原因咧，个节目要告吹嘅原因咧，都系逼不得已啦。因为前一年喺呢个 lockdown 嘅日子里面咧，就系、是、不断咧就系、是、传出有关佢节目嘅一啲不利嘅新闻啦，一啲嘅丑闻啦。尤其是喺职场里面咧，点样唔善待自己嘅员工啦，有多歧视性嘅处理啦。咁而最令大家失望咧，就系、是、其实成个节目同埋 Ellen 本人，佢个品牌都系 sell kindness， 我系大好人嚟噶嘛。OK，、但系偏偏佢呢一个品牌嘅背后就有啲鲜为人知，而家俾人哋爆晒出嚟嘅一啲丑闻，咁所以大家就唔系好接受到嗰只表里不一咯。 因为好多人都讲咧，其实即系可能有一啲话佢个节目唔好，其实未必系佢即系个本人做晒所有唔好嘅事嘅，但系喺个工作嘅情况入边咧，就佢需要承担更多嘅责任咯。但系佢自己咧就唔系话即系承担咁多责任，同埋佢都需。虽然有公开道歉嘅，但系都冇办法去即系挽回佢人气咯。即系根据上一季嘅调查报告咧，其实丑闻爆出之后咧，佢嘅观众都跌咗一大半噶啦，所以即系都要系即系闩门，都系一个。即係唯一嘅選擇咁。 係啦，因為咧，其實佢嘅即係節目咧，長久而嚟咧，喺過去18年裏面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高企嘅美國嘅晏晝嘅電視劇集嚟嘅。OK， 應該係 talk show 啦，清談節目啦。咁其實咧，但係佢今次因為醜聞之後咧，再即係喺新一季裏面咧，再重演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數字你話跌咗一半啦。你知唔知所謂嗰個跌咗一半係跌咗實際幾多嘅觀眾額咧？係100萬啊，跌咗100萬嘅觀眾額㗎。OK， 即系话佢其实平时咧冇事冇干嘅时候咧，系有200萬嘅观众收视嘅，而家跌咗一半啊，系、嘛？咁所以就明显地系真系同呢啲丑闻有关啦。咁但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喺嗰个过程里面有几多系即系Ellen 要负晒全责，还是有几多佢真系即系懵到咁，完全唔知情？于是乎而家因为个 show 系佢即系叫做系挂头位啦、自己孭起啦，用埋自己的名添。咁你冇理由唔孭飞噶嘛？你一定要孭飞噶啦，系咪先？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喺嗰个过程里面，佢点样处理今次个 show 要结束啦，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其实喺个处理过程里面，我已经觉得佢哇真系好鬼离地咯，离地到个地步咧，佢净系有食字欺欺人话，其实佢提出咧，佢今次咧即系宣告要离开呢个清谈节目咧，系同呢啲丑闻冇关。你咪当我哋傻噶？你咪当我哋 B B 啊？系嘛？系嘛？系咪？你当我哋 I Q 零蛋嘅系嘛 ？OK， 系人都知道，因为收视啦，同钱系有关啦，同呢啲丑闻系完全有直接嘅关系啦。咁但系佢净系讲句就唔应，然后跟住就系话啊，其实系冇直接关系嘅。咁只不过因为其实讲真，我都预咗咧第十九季咧就系我最后嘅一季嚟噶啦，咁样咯。 佢都有个冠冕。堂皇嘅说法 系啊， 佢话具创意嘅人咧需要不断接受挑战，而呢个节目咧系不再是一个挑战，系咁样讲啊。 系啦，唔系，但系有咩时候系比呢一刻系最大挑战啊？你要去挽回翻揾翻100萬嘅观众，哇，超大嘅挑战啊！以往18年佢根本冇遇过呢个挑战，就更加因为呢个挑战要留低喺度啦，系嘛？ 应该是最精彩的就是这样东西嘛，它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想其实为什么大家都会走呢，其实就因为它本身的节目呢，即是它有很多即是有很 loving 啊，还有它有很多即是譬如一些即是譬如关怀弱势社群啊的譬如一些送暖啊送礼物的环节。那你想想其实在它那个原来它的职场的环境都这么 toxic， 这么有毒性的时候啦，即是很多人都这样讲。那其实大家的观众看到仲点 relate 到即是这位主持人即是原来是仲咁有即系怜悯之心啊，仲系原来咁即系关怀人哋嘅呢个感觉咧，你睇都会觉得好假啦。咁所以其实啱噶，即系点解佢仲唔趁呢个机会，即系改过自身后好啊，或者佢点样改善成个情况都好，去挽回翻呢100万嘅观众咧，而但系佢就系即系选择结束营业咯。 系啊，同埋即系完全系嗰只即系自己欺人咧，唔去面对呢啲咁嘅即系评论同埋抨击啦，希望去改善自己啦，先觉得佢真系太过离地啊嘛。其实讲真啦，我对于 Ellen DeGeneres。你想想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提到 Alan， 因为你回顾以往那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在美国的平权里面，一位真是走在前线然后改变了整个文化，起码即是让同志这个议题同志的角色可以入屋的话， Alan 真是居功至伟的，是不是？但是我真的对于他开始有怀疑呢，其实不是近年的丑闻，而是早我想两三年前呢，就是当时他真的呢是完全走去呢就是帮 Kevin Hart， 你记得那一年呢就是无论这位黑人的 comedian 呢就被选为做这个奥斯卡的司仪的，突然间就爆出丑闻啦，因为发觉呢在Kevin Hart 以往一些旧的 tweet 里面呢有好多恐同的言论啦。OK， 咁於是乎咧，突然間就即係大家覺得，哇！原來呢位朋友以往係咁嘅喎，咁令到大家就開始喺度質疑到底佢應唔應該做呢一個奧斯卡嘅主持啦。咁但係 Alan， 你作為一個女同志，你出道嘅時候咧，亦都曾經係深受其害，係因為作為女同志嘅角色而俾人哋歧視過。但係因為佢同 Kevin Hart 熟啊嘛，於是乎就圍威威咯。吓，请佢上嚟，非但止唔叫阿 Kevin Hart 道歉，甚至系声称嗰啲抨击佢嘅一啲言论咧系 hate speech 啊！即系由嗰阵时我已经开始觉得，哇死啦！原来一个人咧红起上嚟嘅时候咧，同埋你成为咗既得嘅利益集团之后咧，你真系会离地到个地步咧，你净系会净系挂住你身边嗰啲即系所谓好兄弟啊朋友嘅利益咯。而唔会再去理到底弱势社群，你曾经都系来自呢个弱势社群嘅人，你佢眼中已经唔再明白到底嗰啲朋友系受到几多水深火热嘅一啲对待咯。 同埋我都记得咧，好多观众都系觉得，即系好似。唔知係咪被出賣嘅感覺嘅，即係一直以嚟佢都係即係好似好關心大家，就算即係同志界又好啊，就算係一般嘅社群都好，即係佢都係好似同我哋好好在地啊，即係好似一個真係老朋友咁樣噶嘛。但係即係原來今次即係揭發咗咁多嘢之後咧，就包括譬如阿朋友 Brian 講啊，即係原來佢都唔係同我哋企埋同一陣線嘅，即係好難再投入喺呢個節目裏邊咯。 係啊，同埋有啲嘅傳言都幾得意嘅，即係話咧，即係喺佢工作環境裏面。有啲譬如初入職嗰啲朋友咧，就成日都有啲上司提醒佢哋，嗱 Alan 經過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嚇，佢好唔中意噶咁樣。即係你成覺得嚇，唔係啊嘛，唔使去到咁係嘛，你使乜大支嘢到咁啊？咁同埋呢啲咁嘅傳言咧，講真，如果只係個別嘅 case 嘅話咧，唔會搞到咁牽連大波嘅。而係話其實曾經同 Ellen DeGeneres 或者係佢劇組嘅朋友合作過嘅話咧，都係有類似嘅評價。咁所以如果真係得一兩單嘅話咧，係唔會炒作成為咁大嘅風浪。 係啊，所以今次即係呢件事咧，令我諗翻起咧，其實我啱啱都睇完一套電視劇，就是、Apple TV 咧，就叫 The Morning Show 啊，就其實講翻咧嗰啲主持人，即係嗰個電視台入邊咧，係發生一啲 Me Too 嘅事件啦。咁但係即係主持人就有兩位嘅，咁啊男嗰位就俾人揭發咗佢有即係同啲下屬有啲即係不正當嘅行為啦。咁其中一位主持人就係Jennifer Aniston 啦。咁其實佢哋係選擇就係唔出聲，就係、是、令到有得件事。佢俾人抨擊，咁佢走咗，但佢就唔出聲，冇幫助啲人啦，就令到呢件事上面，其實我就覺得其實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你唔出聲，或者你去即係同為咗有利益而同一啲咧損害即係個社群嘅人企埋一齊咧，其實即係我哋其實都睇得好清楚咯。我仲記得咧，佢有一次即係 Alan 咧講翻，佢有一次去睇一個球賽咧，係同當時我哋即係最討厭嘅 Donald Trump 一齊咧坐埋一齊，仲好似有傾偈嘅。 嗰、那個好似係布殊，嗰、那個好似係布殊，唔係 Donald Trump。 哦，布殊嚟嘅， 係、 哦、 啊、 okay, ， 前美國總統就 係 布殊 嘅總統， 係啦、啊，超級恐同啦、啊，甚至有人稱呼佢即係當年嘅伊拉克嘅即係中東嘅政策啦，簡直係一個即係甲級嘅戰犯啦。咁、但係佢居然嚇、做一個女同志，然後跟住可以同前總統就係布殊咧攬頭攬頸有講有笑咧，大家會覺得點啊？就算你哋唔係真係咁 friend 都好啦，你係咪應該盡量避免喺呢公開場合裏面唔可以表現得咁友善啊？因為其實你作為一個公開人物，你作為一個 power lesbian， 你對於一個曾經喺佢任內係做過咁多恐同政策嘅人，剝奪過咁多同志權利嘅一個人，一個前總統，有啲咁親暱嘅友善行為，其實係好講不過去嘅。然後如果佢都唔明嘅話，佢都唔明白聽唔到呢啲批評嘅聲音嘅話咧，即係話佢真係離地得好緊要咯。你就更加唔應該做 media 啦。 咁啊，講開即係即係外國嘅電視圈咧，咁其實近排都鬧出另外一個風波咧，就係金球獎。咁金球獎嘅組織同埋嗰個機構咧，即係外國企業。荷里活外國記者協會咧就陷入呢個公關危機，因為咧就即係調查披露咧，其實佢個組織入面咧就即係好小圈子運作嘅，而二十年嚟咧亦都冇任何嘅黑人成員啦，而亦都有好多明星啊，或者包括即係即係 Tom Cruise 啦，同埋 Scarlett Johansson 咧都話要退翻佢嘅獎項啊，因為其實佢話裏面嘅評審啊，或者裏面嘅即係啲工作人員咧，其實都有好重嘅性別歧視啦，同埋亦都有即係不同程度嘅性騷擾。所以咧，佢哋即系外国电视台就话：我今年下年唔转播啦，除非你哋改翻好件事啦。吓， 不过我想提出一样嘢 ，Tom Cruise 未走出嚟咧，就系、是、要抨击呢一个即系金球奖咧，就觉得佢好冇代表性啦。即系然后跟住咁多年都唔改进啦，里面有即系俾人觉得呢个组织好恐同啦，好歧视女性啦，等等啦 ，OK， 甚至系歧视不同类型嘅种族咁样啦。咁但系问题系，即系好多人赞啊 Tom Cruise 今次嘅举措啦。咁但系大家记唔记得 Tom Cruise 其实系 Scientology 里面最出名嘅一位名人嚟噶？佢信奉嘅科学教其实出咗名系恐同，出咗名系歧视女性，同埋亦都有好多所谓 sexual 嘅 dispute 噶。然后大家好似完全唔记得咗呢样嘢咧， 系咯， 系嘛？即系我觉得，喂， 我都好惊讶，所以。 咪咯，幾年前嘅啫，大家講緊呢個 topic， 然後今時今日 Tom Cruise 曉以大義，然後咧即係歸還呢個金球獎，大家讚得佢咁緊要啊！哇，大家唔係善忘到咁係嘛？ 定係其實佢真係改過自身咧？我哋唔知。 係佢脱離呢一個 Scientology 先算啦。 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而家嘅機構咧，都係即係咁透明度咁高咧，都有個好處嘅。咁啊，等大即係觀眾咧，就更加即係知道佢哋嘅即係內部運作啦，咁提高佢哋嘅認受性啦。咁希望即係佢哋呢一年入邊會真係有改進咯。不過有好多人就話，佢哋都係即係粉飾門面啊。咁就真係要睇下佢哋呢一年入邊會點樣啦。佢都話會特別加多啲即係黑人嘅成員啊，即係或者加多一啲即係個加入嗰、那個。 唔系啊，其实佢好容易咧，已经可以加到 100% 嘅黑人嘅代表噶啦。佢只要加一个啊，你知唔知啊？因为咁多年咧，佢连一个黑人嘅代表都冇啊。佢只需要加一个就可以加到 100% 啊，有几难啊？ 系、要数二计啫。 系嘛？我系佢嘅公关部，我就会感觉我哋明年会加 100% 黑人嘅代表，就系、是、加咗一个咯。但系佢冇讲大话，系嘛？因为以前从来都冇嘛，所以有时你以为一啲咧历史悠久嘅组织啊，甚至系大企业啦，佢哋有啲嘅错应该唔会犯噶，但系你发觉原来咧，有阵时组织越大同埋越历史悠久嘅话咧，先至会越有机会系 corrupt 嘅。嗱，最后举一个例子，我真系冇可能相信点解呢个机构会犯一个咁严重嘅错误。嗱，今年嘅奥斯卡咧，其中有一套有份候选嘅最佳电影就系 Promising Young Woman 啊嘛，大家有冇睇啊？OK， 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呢套戏里面咧，有一位跨性别嘅女角色噶，就系、是、Laverne Cox 啦。虽然佢唔系做一个即系好重要嘅角色啦，咁但系一个 cameo 啦。OK， 一个客串嘅角色啦。OK， 咁其实 Laverne Cox 系美国而家一个好出名嘅跨女嘅演员啦。OK， 亦都系第一位嘅跨女咧，系登上呢个时代杂志嘅封面啦。OK， 咁咁出名啦，咁今次你请一个跨性别嘅朋友，虽然做一个即係 cameo 嘅角色，咁都好啊，喺奥斯卡里面亦都有份被提名啦 ,ok, 咁其实电影就係来自 Universal Studio 嘅。 咁但你知唔知其实当呢一套戏喺世界准备不同嘅地方发行嘅时候，咁通常要做个工序啦，就要加字幕啦，同埋要配音㗎嘛 ,ok? 有人发现呢，就係、是、意大利嗰个版本呢，喺配音嘅时候呢，佢搵咩人去配 Laverne Cox 嗰个声啊，搵咗一个好低沉嘅男声。 哦， 系咪真系离晒大谱啊？然后跟住俾人哋发现咗啦，连带到意大利当地嘅一啲跨性别嘅名人咧，都走出嚟话：，哇，呢个咁嘅处理啊，简直系侮辱啊！即系离晒大谱，你以为呢啲错系唔会犯嘅啦？系咪先 ？Universal，、啊、你讲紧有冇可能啊？你揾阿 Laverne Cox 嚟到去主演呢角色，你都希望俾人嘅感觉就系话，其实 Universal 系好尊重多元啦，系咪？然后跟住你配音嘅时候，揾个男人去配嗰一个跨女嘅声。你咪三望噶你， 先唔讲，即系有冇即系牵涉任何嘅歧视成分喺里边啦？纯粹系喺观赏性或者系点样？即系你点样可以将一个咁低沉嘅男人去配佢咧？即系其实出到嚟个效果都唔好啦，即系客观效果。就算唔讲话啊，佢系咪歧视啊，或者佢唔包容啊呢一样嘢，其实出到嚟呢一个作品系完全唔合格噶。 系啊，咁同埋其实原本嗰个版本，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其实 Laverne Cox 都系演翻一个即系一般女性嗰只语调嚟嘅啫嘛，其实系嘛？如果唔讲嘅话、啊，甚至可能有啲人唔认识 Laverne Cox 嘅话，只会觉得佢系一个女嘅黑人演员咯。其实，所以我少少觉得咧，唔知系咪意大利咧，即系喺后期制作嗰班人咧，就懒聪明咯，做多咗咯。 系啊，定系佢哋冇乜 budget 咋？咁啱又就手啫， 即系全部只系得一个男声配， 声演几角。 其实由头到尾，大家冇留意就系话，即系得一把声嘅啫，因为佢哋真系冇 budget。 因为我都做制作 嘛，即系 变 咗，其实变咗 audio book 系咪？ 有时唔够钱， 唔系佢哋收错 order， 以为系 audio book 啊。 系啊，亦都可能系啦，或者老鼠拉龟咧，即系纯粹系唔知系揾边个职员啊，或者系剪接师啦、啊。喂，唔够人咧，你嚟帮手配一配咯。 系啦，咁我觉得如果佢哋真系为咗咁，同埋冇 budget 嘅话咧，佢哋要参考一下我哋香港广播界女士里面咧，正啱离开咗我哋嘅李我叔。如果你真系要一人声演多角嘅话咧，你就要真系要学足好似阿李我叔当年咁样，一条友 系 乜嘢角色都扮晒。OK， 男嘅、女嘅、老嘅、嫩嘅，乜嘢都系佢做晒。你做到咁嘅话咧，我就唔丙你啦。好啦，正式开始呢个星期嘅即系自己人啦吓。咁但系咧喺呢一刻咧，好想同大家咧就系播以下呢一个好有趣嘅版本，因为咧啱啱咧过去嘅英国唱片业大奖里面咧，就喺台上面演出嘅咧，居然系一老一嫩嘅两代同志男歌手一齐合唱咗以下呢一首作品 ，Elton John 再加上 Years and Years 里面嘅 Ollie Alexander 齐齐合唱 Pet Shop Boys 嘅 It's the Same。 When I look back upon my life, it's always with a sense of shame.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blame for everything I long to do. No matter when or where or who has one thing in common too. It's aIt's a sin. It's a sin.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everything I ever do, every place I've ever been, everywhere I'm going to. It's a sin.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本地源头不明，是一名4岁的男童，他就读何文田汉斯幼稚园 K 温，学校超过20名师生要检疫。由于学生年纪小，会有家长陪同，而学校就要停课14日。男童上星期三最后一日翻学，当晚不适求医，提交样本之后确诊，他病毒量低，暂时未知感染源头。男童每星期有一半时间住在何文田怡景大厦和石硖尾白田村13座。今个月9号曾经同家人到过何文田食美轩食饭。卫生保护中心说，确诊男童的父母都是食肆员工，有做定期检测。两宗输入个案是由印尼抵港的外佣，不涉及变种病毒。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暂时没有源头不明感染。而早前被列为本地确诊个案的一名华大基因员工，基因分析发现他的病毒属于过去去年的武汉初期流行的病毒株，有机会是样本污染。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社区传播已有扩大的趋势。台北和新北市分别有89宗和75宗确诊。当局上调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级别至到第3级。全台湾所有休闲娱乐场所关闭，民众外出时必须戴口罩。台北多间超级市场都逼满顾客，好多人都购买肉类、即食面、食米、罐头和厕纸等的生活物资，好多货架的物资都被扫光。排队给钱的人龙有几十人，有超市定出限购防疫物资数量。回来本港，一名中区警区巡逻小队男警前日执勤期间遗失一本警察记事册。警方说，记事册内记载了个人资料，正是尝试通知受影响人士，如果有需要会考虑通知私隐专员。警方说十分重视案件，曾经搜寻但未有发现，强调有严谨机制和既定程序，规管人员妥善保管警察文件。警方会就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如果发现有人员违规会严肃处理。以巴冲突持续，以军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火箭炮还击。冲突至今造成至少139名在加沙地区的巴人死亡，包括在一处难民营内的1家10口，当中包括8名儿童。路透社有报道，以军炮火炸毁位于加沙一座有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等机构的大厦，大厦内的员工早已撤离。另外，在特拉维夫，一名男子被哈马斯的火箭炮击中身亡。有报道指，邻国埃及派出10架救护车进入加沙，接载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到埃及医院进行治疗。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阿默尔以特使身份抵达特拉维夫，准备与以巴双方以及联合国代表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同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美国路德教会诞生首位公开的跨性别主教。据美国广播电台报道，在5月8日基督教主要教派路德教会选举出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主教梅根·罗勒，将会担任领导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近200个不同教会的会议主持。罗勒在之前是三藩市路德教会的牧师，在2014年当选为第一个公开跨性别的路德教会领袖。美国福音路德教会在之前禁止 LGBT Plus 牧师提供服务，直到2010年才解除禁令。当地的 LGBT Plus 群体认为罗勒当选主教代表该教会的一大进步。在波兰，一个部长认为电击可以治愈同性恋。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波兰一所高中的牧师因为发表恐同的言论被网友抨击，他认为同性恋的成因是母亲的孕期激素失衡，并建议通过切除生殖器、药物和电击治疗同性恋。虽然事后牧师为不当的言论道歉，但是波兰的气候和环境副部长爱德华·西卡尔认为牧师的治疗方法非常正确。据了解，该所高中所属的地区是波兰对外宣称的无 LGBT Plus 地区之一，时常发生恐同袭击事件，例如是掟樽、掟臭鸡蛋和放炮仗等等。黑麦隆加强了对 LGBT Plus 的打击力度。在近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黑麦隆有两名跨性别的女性因为就餐时身穿女装而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同性恋未遂罪。这一项举动引起当地 LGBT Plus 的群体强烈不满。律师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正是在监狱中经历地狱般的生活。在黑麦隆，同性恋属于刑事罪行，最高可以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有资料显示，自从2020年5月以来，黑麦隆就加强了对 LGBT Plus 的群体清查力度，已经强制并且关停 HIV 检查中心，并且逮捕了53名所谓的疑犯，其中有部分人更加遭受殴打，甚至被强制进行肛门检查以证实同性恋的身份。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而家坐得喺呢一度咧，我哋三个啦，我啦 ，Coco 啦 ，Simon 啦，都系三个唔同年龄层嘅 gay man 啦。OK， 我哋经历过唔同嘅年代啦。OK， 系嘅。 我突然间咧，即系今集呢个专题咧，突然间令我联想起咧，就系当年咧，当呢个 Internet 喺90年代尾嘅时候咧，即系刚刚啦，瓜声堕地啦吓。我哋当其时，我哋啲年轻嘅 gay man 好 tech savvy 噶嘛，第一时间会使用啦，系咪？咁但系嗰阵时咧，就未有即系 broadband 啦，亦都未有所谓即系手提电话啦。OK， 咁但系嗰阵时嘅 Internet 系乜嘢嘅？即系同志世界嚟嘅咧？我系好记得嗰阵时系好兴 chat room 嘅。记唔记得？ 系， 记唔记得嗰阵时有一个咧，系人都会用嘅，就叫 toilet wall。 哦， 我有用过 呢个盛行。哦 ，Simon， 你有冇听过？我觉得你应该听都未听过。 我有听过，但系应该系香港嘅，因为我喺外国嘛嗰阵时，我就系喺一个即系好著名，即系直机 .com 啦，直头系嗰个网站咧，佢有一个即系 chat。聊天嘅功能咯，跟住佢就分晒地區咁樣嘅，可以傾偈咯。 係啦，係啦，嗰陣時嘅即係 gay.hk 啦，即係其實就係我哋俗語所講嘅即係 toilet wall 啦，就係嗰陣時嘅即係同志 chat room 啦。咁啊，好多嘢聽，好多嘢講咁樣啦，好多嘢爆咁樣啦。突然間，我覺得若干年後咧，其實近呢幾年間啊，嚇過嗰六年咧，有一個新興嘅即係所謂 platform 啊，讓同志咧可以吹下水啊，講下感情嘅世界啊，有嘢爆下，有嘢爆下嘅咧，其實有少少令我想起咧，就係90年代嗰陣時嘅 toilet wall。 阿 Coco， 你覺得似唔似啊？ 都係嘅。其實我都想即係攞呢個嚟去即係帶出呢個今日嘅主題嘅，就係即係啲同志點樣去分享佢哋嘅故事。即係其實 Tally War 嗰陣時，我都啱啱即係有部電腦咯，但係咧又唔係好識點樣用嘅，所以就好驚即係會爆咗自己嘅身份出去，都想去咧。都係睇下人哋講啲乜嘢，就好少會加入嗰個話題入邊咁樣。 係啦，同埋大家記唔記得就係嗰陣時咧，即係無啦啦咧要登落呢個 modem 然後上網嘅年代咧，我哋 download 一張所謂嘅驗情照咧，係需要三分鐘嘅。 記唔記得嗰個年代？ 當其時我記得咧， 有冇經歷過一張相我係講緊？ 我有啊，我嗰阵我最初我系最元祖，即系仲系用紧 dial up 14.4K 嗰个年代嚟噶，即系嗰阵时咧，就算唔系嗰啲验情照咧，即系你 download 嘅初时咧，你 download 张相咧，佢都系起晒格噶啦，帮你。 系， 我话俾你听啊，我仲阴功啊，嗰阵时咧，我为咗即系储存嗰啲咁嘅照片咧，我要用嗰啲 floppy 咧，其实系储存到唔知咧十零廿张就已经吓冇啦。咁点算咧？ 唔系，所以你应该系有一沓 floppy 净系摆相嘅， 系啦，系啦，全部都 floppy 嘅吓，里面啲相都系好 floppy 嘅， 系啦。 OK， 咁所以咧，你发觉咧，原来我哋真系经历嘅年代咧，即系嗱，而家你讲翻咧，其实真系唔好耐以前啫嘛。但系你发觉哇，同今时今日世界咧，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啦，系咪 ？OK， 同埋以前咧，即系就算嗰个科技咧冇今时今日咁快啊，咁 broadband 啊，咁高速嘅话咧，唔知点解咧，就算我哋对咸相咧，都系有感情啲嘅，即系同一张咧，我哋睇好耐嘅，睇好多次嘅， 会嘈咯， 系啦， 会嘈， 即系所有嘢都系长情啲嘅。OK， 嗱，我哋开咗一个即系比较长嘅引子啦。咁其实因为咧，今日我哋捉住咗咧，就系其实如果过往嗰六七年时间啦，咁大家上去呢个 Facebook 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有趣嘅同志平台咧，就好多朋友都趋之若鹜，就即系都几高流量啊，同埋好多人喺上面会讲啊，即系吹下水啊，讲下感情嘅同志感情关系啊，几得意。所讲嘅咧就系 His Secret 就系 Google。 系啦，咁我哋特登咧揾咗咧，即系两位其中嘅主理。人咧今日嚟到做我哋嘉宾嘅，包括就系 admin 一号同埋 admin 阿 T 啦。 OK， 系啦，喂，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系啦，嗱，为咗保持呢个神秘感啊吓，咁佢哋咧就唔会影相啦，亦都唔会开呢个真名啦，用翻佢哋 admin 嘅名啦。佢哋神秘到嘅地步咧，而家我哋望住佢咧，而家我哋几个咧就冇戴呢一个面罩嘅，咁但系佢哋两个都戴住口罩嘅吓，咁所以系一样咁神秘。喂，嗱，第一次见到你两个真身啦，因为即系以往我哋都即系睇好多即系 His Secrets 嘅一啲 po 啦，觉得好得意啦，咁但系总系大家有个疑问就系、是、到底主你呢一个即系平台嘅人系何许人呢？而家终于见到啦，嗱，我可以咧目测话俾大家知道咧，都系好正常嘅，正常啊，系正常嘅两个年轻人嚟噶。 嗯，同埋好后生啊， 好后生啊。喂，不如嗱，由你哋自己即系首先讲下，起你底之前咧，不如问下你点解会喺六七年前会有呢一个主意同埋念头开呢个 Hidden Secrets 咧？ 咁點解會起嗰個 secret page 嘅原因，其實都同嗰陣時個風氣一樣嘅。咁我嗰陣時讀緊大學啊嘛，咁嗰陣時都會見到可能其他 U 都有自己嘅 secret page。咁我就會諗，點解我哋 HeHe 都唔可以有一個呢？咁我嗰陣時就淡粗粗開咗一個 HeHe secret page。但其實最開初冇乜人 follow 嘅，因為個名本身已經比較難揾，即係冇人會特登走去揾 HeHe secret 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嗯 ，OK， 但系嗱，我想问翻，因为六七年前啦，因为我记得咧有一个年代咧嘅 Internet 嘅起源喺香港咧，就好兴大家写 blog 嘅，因为嗰阵时社交媒体未出现噶嘛，啊，未有 Facebook 噶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一个 blog 嘅 blogging 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因为我对于呢个大学嘅文化咧，已经甩咗好耐啦。我读大学嘅年代真系上世纪啦，系咪？咩其实咩 secret page 嚟嘅？嗰啲大学嘅系攞嚟做咩噶？ 我見啦，咁通常喺其實唔止大學嘅，咁我見其實而家好多地方，即係譬如唔同嘅職業啊，又或者唔同嘅學校，佢哋都會有自己嘅 secret page 啦。咁多數喺個 secret page 上面都會做多啲分享多嘅，咁或者係一啲即係有啲人會攞嚟爆料啦，有啲人可能會講一啲譬如我哋近排學校會講多啲關於考試嘅事啊咁樣咯。咁個 secret page 上面就因為匿名咧，咁所以就會有好多人會勇於去講呢啲事情咁樣咯。咁就係啦，咁啊唔同嘅學校啦，咁而家就唔同嘅。職業啦，譬如我見好似護士佢哋都會有一個 page 咁樣咯，即等等呢一類型嘅 secret page 就會好多喺 Facebook 出現咁樣咯。 OK， 係 啦。 我見過咧有空姐同埋空少咯，那個都幾多人瀏覽㗎，我記得。 係啊，係啊。 OK， 嗱咁於是話專係做一個就係課同志社群啦。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即係講翻，譬如話早期咧，當營運呢、這、一個即係 He Secret 啦，即係個名又係即係三個字就變咗一個字啦。即係其實都幾撩楞，唔係開頭嘅時候唔係好易記噶嘛。其實咁，但係開頭營運嘅時候咧，其實個情況係同今時今日有啲咩分別啊？ 一開始最大分別就係個投稿嘅人嘅量好少，即係可能而家可能你見到每日都可以出 post 啦。但係講緊嗰陣時，可能一個月可能得兩三篇投稿，因為冇人了解呢個 page， 又冇乜人睇，咁自然啲人投稿嘅意欲都冇乜。因為其實依家就好似一個社群咁樣，大家可以討論啊。咁但係過翻去以前嘅時候，就唔係咁樣嘅一回事咯。 OK， 咁所以開頭嘅時候咧，即係會唔會自己都要自己扮user 用家去投稿咧？ 我有投過自己故事嘅，咁但係主要都係佛系嘅心情去等人投稿啦。 今次有當年嘅 Coco 信箱嘅， 係啊， 自己寫信俾自己， 係啊，所以 自己有感情問題自己解答啊。 所以大家唔需要覺得咧，即係 embarrassing 噶，呢個係必經階段嚟噶，係咪自己扮人流咧，呢啲係好多 media 都試過噶、 啊，自問自答咁諗曬場景嘅。明明好简单一个问题咧，咁好丰富。我想问一下咧，初咧啲人会问啲咩问题咧？即系你知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会问啲即系好入肉嘅嘢嘅。初会唔会都系好简单嘅嘢，识男仔啊，或者系哇去边度旅行嗰啲咁样嘅问题嘅咧？其实同而家比较， 其实一直以嚟咧，有啲问题都系比较常问嘅。从一开始一样就系俾人问点样识人啊，点样识人，即系边度识人最好，又或者系有啲咩 app 可以而家用噶？其实主要都是这些问题就成日都会见到的。 嗯，是。 主要是简单的问题就多过很长文的分享。 OK， 嗱，另外咧，我覺得你提供咗一個 service 咧，亦都係令我聯想起咧，以前曾經有過類似嘅 service 嘅，就係尋人啊。有唔少人咧，就喺你哋啲 po 嗰度咧，就嘗試去尋人噶嘛，即係變喺某個場景，又或者可能喺 gym 嗰度遇到一個，咁但係就喺 gym 嗰一刻咧遇上佢嘅時候咧，就冇膽量，即係冇機會同佢講嘢，咁啊，事後希望可以透過呢個 He Secrets 啦，對方會見到呢個 po， 咁於是乎有機會咧，可以再續未了緣咁啦，啊，好似都幾受歡迎過呢個尋人係嘛 ？Work 唔 work 噶？ 都多人會尋人啦 ，work 唔 work？ 我哋真係你知唔知啊？ 我自己的經驗就覺得是應該九成幾的都不會 work 的，但是呢最容易 有 什麼情況呢？ 準有個希望而已，是嗎？ 是 不是，我覺得最重要是那些人呢是有人 reply 他咯，即是可能初都是說找哪個在哪裡遇上你，但最後那些人的答案呢都會變了呢另外一件事樣的，那可能都找不到人，都起碼即抒發了自己的心情。 不是啊，是找不到原本的真命天子，但很多人白撞咯，扮是那個人咯，這些就多一點咯。我記得是什麼呢，因為以前你記不記得，即我不知道阿一和阿 T 你記不記得以前是有一本免費派的英文 magazine 就叫 Hong Kong magazine 的，有冇印象啊？ 哦，冇 啊！ 哇，香港 magazine 都冇印象啊，死唔死？你唔知道啊？嗰陣時就尤其是喺中區啊，即係香港好多啲蒲場都會派一本香港 magazine 嘅。咁但係零舍舍裏面咧有一個 personal 咧，以前咧就係貨直人嘅 ，OK。咁但係後期咧就開始出現咗個 column 咧，就係貨同志啦。即係 man seeking man 啊，或者係 woman 啊 seeking woman 咁樣啦。咁但係咧間唔中咧，你見到咧喺嗰啲 po 裏面咧都會有呢啲尋人啟示嘅，嗰陣時都興嘅。 都幫到個社群嘅，我諗即係起碼佢哋真係唔知嗰個咩人咧都可以即係 唔知嗰個咩係咩人，但係又要尋人係嘛？ 唔係啊，同埋咧，而家呢一個世代咧，即係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即係我睇佢哋嗰啲尋人 post 都好啦，即係。而家係好多方向嘅，即係唔係單一揾一個人咁簡單咯。你睇下佢嗰啲尋人 post 揾一堆人 comment 咧，其實係可以好多人留言嘅喎。即係本身佢啊，可能想揾一個咩咁，但係佢會形容自己嘅嘛，即係啊，當日咧我就即係著住件背心，咁我就大概五尺十寸到啦。你咧就係五尺十一寸，咁我哋嗰日咧就雙目交頭。但係好多人咧就會即係留意樓主形容自己嗰陣時嘅特徵，咦？呢、這個樓主佢揾人，但係佢自己都五尺十喎，佢又高高地喎，啊，又著背心，有 muscle 嘅，咁跟住於是咧有好多留言咧，我有留意到啦，就話啊樓主可以揾我啊，啊樓主可以試下 message 我啊，我會覆你㗎，咁樣咯， 即係尋人就變相變成咗 personal 係嘛？ OK， 一魚就兩吃都幾好啊。咁當然啦，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呢個年代，我哋嘅同志 media 而家即係多咗好多啦。OK， 亦都多咗好多啲所謂即係同志嘅 KOL 啦，同埋即係個表達方式已經冇我哋以前咁樣咧，即係總係要遮住半邊面啊，同埋要含蓄少少啊。而家都好直率咁樣噶啦。喂，但阿一同埋阿 Tia， 你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哋嘅分工係點噶？因为我知道阿一咧就系六年前你开呢个 He Secrets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创办啦。咁但系其实阿 T 系中半途出家嘅啫嘛，后期先帮你手噶嘛。 系啊， 阿 T 你点解会无啦啦加入嘅？ 哦，咁啊，因为我因为原本咧都仲有个 admin 系啊，叫 Head for admin 嘅。咁佢咧就因为佢就要退下啦，咁我就嚟补上咁样咯。 佢做咩要退下？我哋中意听呢啲消息嘅，做咩啊？ 佢做乜退下？我又冇多问点解喎，咁可能比较忙啩？ 点啊？乜你哋咁唔认识大家嘅？佢话走就走啦，问句都冇噶。点解你要走啊？ 我同 Apple 讲过一两句嘅，咁我都尊重佢个人决定啦，因为佢自己可能有自己安排时间上，因为佢始终用咗好多时间落去经营呢个 page， 同埋搞咗好多活动，咁所以我觉得佢想搵个时间做翻多少少自己嘅嘢都 OK 嘅。 OK。好啦，咁點解會無啦啦 T 會加入呢？啊，同埋阿 T 同埋你嘅分工係點㗎？ 咁我就主要，因為我哋個 page 都有一啲專欄嘅文章啦，咁就兩位專欄作家啦，咁我就負責去對一對佢哋嘅文章，咁即係睇一睇佢哋嘅文章咁樣啦，即係幫手睇下有冇啲咩大問題咁樣咯，即係一個審編咁嘅角色，我諗係咯。咁同埋主要都係回覆一下大家喺page 上面嘅一啲疑問啦，即係譬如 inbox 我啊，咁我都會回答下大家咁樣咯。 OK， 係啲人最常問嘅係咩啊？既然你要負責即係回答問題啦。 問題啊，啲人最常問嘅問題係嗰個人係邊個啊？即係出咗個 secret page， 跟住問嗰個人係邊個啊？咁樣佢其實係咪講緊我啊？咁樣呢啲比較多咯，即係佢會想知道究竟邊個人出 post 咁樣嘅。咁但係因為都話明係 hehe secret 啦，咁 secret 就即係你都唔知究竟係邊個出 post 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啲回答都係咁，佢都冇留低個聯絡方式，咁我哋都好難答到佢咁樣咯。 OK， 所以就好多嘅呢啲問題。 因為你哋永遠都要做個中介角色啦，要將嗰啲即係來稿要變成係匿名啦，係嘛？咁我就可以講多少，我就可以講多少少以前你哋完全未聽過同埋冇見過嘅 Hong Kong magazine， 到底嗰個即係 personal 其實係點 work 嘅咧？其實咪就係一個中介角色咯。咁就係、是、其實你投稿嘅時候咧，譬如話你去信呢一個 Hong Kong magazine 啦，咁佢幫你登咗之後咧，若果有人有反應係想同你聯絡嘅話咧，就唔係直接同你聯絡嘅。咁佢咧就要去信 Hong Kong magazine， 就話明咧佢想係同呢個 po number 101咁樣要對話咁先算啦。咁佢就將你嘅 reply 咧就擺喺你一個信封裡面咧，就寄俾登廣告嗰個人嘅。咁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咧，嗰两个人嘅身份咧都系冇暴露嘅， 系咁变好似电子化咁咯。而家喺 secret 上面就 系啊系啊，其实同你哋角色其实差唔多嘅，只不过你哋即系可以直接同埋快好多啫嘛。 我想问咧，你哋有冇即系统计过，其实你哋嗰、那个即系用家嘅即系年龄层啊，或者其实有冇女仔喺入边嘅咧？女仔又多唔多听呢个 secret 嘅咧？ 其实。我睇過嗰個數據啦，我諗大約係七成男性，但係三成係女性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有幾多婦女關注我哋嗰個 page 嘅，因為連我今日出嚟 BL 咁樣睇， 係啦。 但係有冇啲婦女會發問嘅咧，或者係一啲家長會發問問題嘅咧？ 家長反而好似真係冇見過，但係婦女就真係有嘅，即係佢哋會講佢哋自己好中意睇啲 BL 嘅劇集啊，或者佢好中意睇到街上面嘅男同志，佢哋有啲親密行為，佢哋都覺得好開心，咁佢哋鼓勵我哋咯都。 咁可能我哋另一位主持啊 Tina 咧都有 join 你哋個 page 嘅，因為佢哋係一個婦女一名嚟嘅。 系，咁但系你睇你嘅数据咧，同埋啲 statistics 咧，你都睇唔到即系挛同埋直噶啦，因为冇呢个数据可以显示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咁 但 系 我哋会assume大部分都系挛嘅，即系好少会有直男会中意睇男同男之间感情啊，即系性方面嘅。 我中意呢个态度。你首先 default 咗大家系挛先，唔系调翻转呢个世界 default 咗大家系直嘅，好好喎，就反客为主咁样咧。咁但系个年龄层咧？是不是都是后生同你哋咁咁上一年纪啊？即系廿来岁咁样， 廿零岁，我谂都差唔多。我谂 系，同埋我觉得系平台都有影响嘅。即系例如话 Facebook 嘅话咧，可能就年龄层可能系二十几以上啦， 几咯，我谂 系啦， 系咯，系咯。 但系如果你话 Instagram 或者系 Twitter 嘅话，我觉得年龄层系明显低啲嘅。 系啦，系啦， 系啊，好多人都话 Facebook 其实系老嘢先玩嘅啫嘛。 係咯係咯，老人家啲人成日話 係噶。 你啱啱提到即係 IG 同埋即係 Twitter 都有，咁其實嗰個係咪即係後嚟即係近排先開嘅咧？定係佢係用另外一個名㗎？ 哦，我哋都有開到 Twitter 同埋 IG 嘅，咁都係近期比較新嘅時間先開，我諗都。即咁，我打理得 IG 比較多啦。咁通常 IG 我哋會出一啲文章多嘅，即係啲投稿文章會比較多嘅，即係啲專欄作家佢哋嘅文章啦。咁都係啦，即係近呢幾個 post 啦，咁都係我出啦。咁所以我都見到個情況就係、是、通常喺 IG 就會少啲嗰啲尋人 post 啊咁樣啦。咁多數都會係一啲文章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喺 Telegram 喺嗰個 Twitter 就我就唔知啦。 Twitter 嘅話咧，咁大家如果有用開 Twitter 啦，又係睇開同志嘅嘢咧，可能佢哋睇到嘅風景會唔同啲。咁 Facebook 就主要係一啲人同人之間嘅故事啦，可能感情故事又好，或者有啲唔同嘅問題啦。但係 Twitter 就會主力分享一啲同性比較多關係嘅故事。 嗱，今日咧，我哋自己人系中意咗咧，就系、是、其实系主理啦，呢、這、一个有趣嘅即系同志平台啦，系一个吹水嘅平台啦，讲好多即系、就是、复杂啊、光怪陆离嘅同志关系啊，甚至系性关系嘅一个平台，就叫 He Secrets 啦。两位嘅主理人，一个就系叫做阿一，一个就叫做阿 T 嘅。咁转头翻嚟嘅时候咧，继续捉住同我哋倾下偈啊。其中问下佢哋营运咗大概六年几嘅时间啦，印象最深刻关于同志嘅故事，其实系啲咩咧？转头翻嚟喺自己人。 Around. I need to know that you'll be true to me, 'cause that's the way. 位于加沙一座有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等机构的大厦，大厦入面的员工早已撤离。另外，在特拉维夫，一名男子被哈马斯火箭炮击中身亡。有报道指，邻国埃及派出10架救护车进入加沙，接载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到埃及医院进行治疗。天气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沿岸寻日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将会在星期一和二影响广东，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同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今晚我哋咧就请到两位咧就收藏咗好多秘密嘅即系嘅网主啊嚟到我哋做我哋嘅嘉宾啦。咁唔知继续落嚟咧会唔会有更多秘密咧话俾我哋听？我哋真系好想知，即系我哋好八卦，想知好多秘密就有请我哋今晚嘅嘉宾 He Secrets 嘅两位即系主理人啦，阿一同埋阿 T 嘅，多谢你哋， 欢迎啊！咁如果大家系未睇过呢个 He Secrets 嘅话咧，其实上去呢一个 Facebook 啦，咁虽然而家佢哋 IG 又有啦，Twitter 有啦，咁大家只要打一个字 Hehe Secrets 咧，就会知道咧，里面咧有好多光怪陆离嘅故事，就系、是、由一啲即系同志中人啦，吓一啲朋友系提供啦。嗱，你作为网主啦，但系以往即系譬如话有咁多人咧提供呢啲故事嘅时候咧，你哋用啲咩准则同埋方法去决定到底有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咧？即系因为你有啲睇嘅时候，你就觉得哇，系咪作噶？好夸咁样。 出 post 嗰陣時，其實唔會特登諗呢個故事係真定假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有啲可能寫得好長，咁至少呢個都係投稿人嘅心血啦。同埋有時候有啲故事就人生就好似電影咁啊嘛，即係好難預料到到底會唔會發生喺我哋身上啊呢啲事，所以我就唔會特登去否定佢哋寫呢啲故事嘅真定假。 OK， 即係反而你唔會做嗰個判官 ，OK， 咁然後就掟出嚟啦。即係反而咧，即係睇嗰啲人咧，其實你見到好多睇嗰啲人咧，都未必係即係見到你咁樣講咧，佢哋就信嘅。好多會都會喺度討論啊，同埋即係喺度質疑啊，問翻即係投稿人啊，到底即係某啲嘅即係事實啊，然後先至嚟到去做一個較為好啲嘅判斷啦，到底信定唔信啦咁樣。好啦，咁即係嗱，你見過咁多古仔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喺過往嗰6年裏面咧，你各人可唔可以揀一個你印象最 最深刻嘅咧？ 我都唔知道故事系咪真实啦。咁、那个故事就系话，原本佢喺灵堂入边嘅，咁佢跟住突然间就喺。即系灵堂有好多个堂咁样啦，咁喺隔篱嗰个堂嗰度咧就见到一个男仔，佢就几即系佢几喜欢咁样啦，可能咁佢就去咗隔篱嗰个堂嗰边，咁跟住咧咁啱佢哋系啊，佢咁啱就过咗去之后咧，咁嗰阵时咧佢就喺度鞠躬紧啦，咁嗰阵时咧佢就行埋嗰个男仔隔篱就拍佢膊头，然后同佢讲自我顺便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嗰个男仔就话有心啦，咁但系你系边个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佢就。系咪件事就好似冇咗啦嘛？ 系佢冇答到，但系佢想揾翻呢个男仔，咁但系对方当然冇回应到啦。呢、這个 系咯系咯 ，OK， 即系佢嗰阵可能寻人咁样揾翻佢。 所以就完全，所以完全就其实唔系亲友嚟嘅，仲要系隔离灵堂嘅人过咗嚟咁样。呢、這个故事话俾大家知，即系圆过堂就唔会大啊。 唔系啊，我以为你咁解咧，系鬼故嚟嘅。然后望下幅相咧，系嗰个男仔。 唔系啊，系寻觅真爱咧，无分界限啊！殡仪馆都可以寻觅真爱， 系啊，连灵界都可以去寻觅真爱啊嘛！你啫系嘛，仲唔系灵异古仔？ 系有好多人当咗佢系奇缘共赏咁样去睇咯。当然我哋都唔知系咪真系真确性系点样啦，即系我唔会去查证啦。但系即系佢都投咗稿，咁我哋就铺上嚟俾大家一齐。即系睇下咯， 系咯，同埋喺人哋最 vulnerable、最脆弱嘅时候咧，走上去讲句咧，节哀顺变咧，其实呢啲公势真系要学嘅有阵时， 但我觉得好难，即系嗱，我都有去过几次灵堂经验啦，其实系好多人嘅，你无啦啦，即系你一个唔识嘅人之后去同人讲节哀顺变咧，人哋真系吓。点啊！即系可能趁机会，如果嗰个人行咗出嚟啊，喺即系喺啲窗边嗰度啜泣，都话有啲机会咯。咁啊，咁 即系唔系？你去过好多，即系香港嗰啲灵堂咧，其实基本上即系一 A 灵堂同埋 B 灵堂咧，唔系分得好开嘅啫。佢哋好多啲共用嘅 common area 噶。 嗯， 你要过去隔篱嗰堂，哇，轻而易举啊！不过有阵时可能我觉得你或者会搭错膊头咯。你随时揿住嗰个唔系亲友嚟嘅，嗰个可能系嗰啲堂官。嚟嘅， 即系靓仔堂官。 系、哎、啊，你咁 而家啲堂官好后生，同埋着得好有型噶、啊，你真系估唔到嘅，同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两件事嚟噶。 同埋 补习天王咁嘅，有啲行出嚟个款。 系啊，同埋系即系好瘦噶，好潇洒，因为佢哋要咧做好多嗰啲即系肢体嘅动作啊，又破地狱又剩咧，个个都系都有 破地狱，好似堂官唔使做噶，系另外有人做噶，你唔好乱噏啦。 唔系有啲 有 专 人做噶， 唔系我都见系后生嘅，而家后生嘅一批嘅，系啊，唔太老噶，都真系。 系啊，我都几有趣啊。其实呢个职业咧，即系我都想、即系可以物色一下。即系或者 He Secrets 帮我哋啊，因为我哋访问过好多各行各业嘅，但我想睇下到底会唔会喺呢一个，我想讲灵界添，呢、這个应该叫咩界话？ 殡仪业界， 殡仪业界系啦，有冇同志嘅堂官呢？系嘛，好有趣，好 interesting 呢、這个职业系咪先？好啦，嗱，得意啊吓，到底佢哋系咪终于喺呢一个灵堂里面寻到真爱呢、這个就话？ 我哋听日登个 post 出 口。OK， 咁阿一咧，你又真系经营咗足足六年咧，因为系你 start 噶嘛，你印象最深刻咧？ 我印象最深刻就系有个人投稿就话佢同佢男朋友啦，已经一齐咗可能几个月，咁咧佢后屘佢同因为佢同男啦，佢阿爸一齐住嘅，佢咧佢系单身家庭，咁佢发现佢阿爸突然之间好似春风满面咁。咁有一日佢就發現佢阿爸同佢現任男朋友有呢個 message 緊對方，同埋一啲曖昧嘅訊息。 唔係啊嘛， 係啦，原來佢阿爸同佢男朋友就喺健身房度相愛咗。 嗯 ，Oh my God！ 咁佢好努力咁想阻止呢段戀情發生，咁但係好可惜，最後佢阿爸。同佢男朋友先系真爱，然之后佢输咗喺呢场游戏入面。 哇！咁又多咗爸爸， 然后仲要祝福佢咁样系嘛？ 多咗阿爸，系因为变咗两个爸爸嘅故事。 咁啲人嘅答案系点咧？我觉得呢个应该都好多人争相回应嘅喎。有冇啲出得街噶啲答案？ 因为好多时候啲人怀疑起上嚟就会觉得啲主角有少少太梦幻啦，那个设定，即系例如话两个都系高大啦、靓仔啦、睇落后生啦，如果系大个嘅男仔，咁佢就会好多唔同嘅质疑咯。 系咯，同埋成个古仔太 BL 啦嘛，系嘛？ 你讲起呢一单咧，我谂起有另外一单又好似，即系又系好似最近嘅啫，就系、是、有个男仔就投稿，就话佢发现佢爸爸就成日带一个 uncle 翻屋企，咁就而且咧呢个 uncle 咧会留低，即系跟住咧就会同埋佢阿爸阿妈一齐食饭嘅，咁就但系点知后屘咧就真系发现咗，即系原来呢位 uncle 同佢爸爸咧又真系真爱嚟嘅，咁跟住于是投稿嗰位朋友仔啦，就话即系想阻止佢哋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爸爸知道咗咧之后就好嬲，就仲即系。即打個鋪主喎，就話啊，點解你唔叫佢 uncle 啊？點解你唔尊重佢啊？佢都係爸爸嘅男朋友嚟㗎，咁樣咁跟住就樓主就即係好傷心啊，又問即係好多人即係應該點樣做啊？跟住我又見到有好多 comment 啦，又話哎呀唔知係咪真嘅呢啲咁嘅故事啊？咁跟住然之後，我記得阿鋪主咧係出咗幾篇啊，連續幾篇即係澄清就話係真㗎，點解你哋唔信我啊？跟住佢就有繼續嗰啲後續嘅故事繼續發展嘅仲。 你哋有个忠实读者喺度嘅，原来就系新闻啊！ 每晚瞓觉， 佢一定唔系睇一两篇，然后先至会咁熟成个古仔啦。佢应该睇咗几个月啦，所以完全系对于嗰个脉络啊、个剧情啊、了如指掌啊、分晒场咁样咧。 我自己讲啊，我嘅即系有一啲即系除咗一啲光怪陆离嘅即系性爱经验咧，即系我最近就系留意到一个，点解我又想揾阿 He Secrets 嚟做访问咧？就系、是、咧，似乎有一单咧，就有个人咧话去要众筹，要做一个同志嘅结婚，咁就喺嗰度即系登咗个 post 啦，咁就惹来好多人嘅唔同嘅即系有人支持啦，亦都有好多人反对啦，咁到最后件事其实就好似系即系告。吹咗嘅，咁但系即呢啲咁嘅情况多唔多发生咧？或者系其实你哋如果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你哋又会唔会介入去嗰件事情入边嘅咧？因为我见到好似受到好多人嘅即系质疑啊，同埋攻击佢哋咁样。 我谂首先就系我哋个 page 第就系唔希望有一啲人身攻击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我哋主要系想讨论一啲事或者系故事啦，但系就唔希望系讨论一啲个人佢哋嘅情况，又或者系。超過咗件事本身嘅嘢啦， 係啦。咁其實你又會覺唔覺得即係眾籌結婚呢、這、一個即係同志結婚啦，係一個即係一個點樣 concept 咧？因為對於我哋即係可能比較成長嘅一輩就會覺得哇，你點可以籌即係未結婚就先攞禮金㗎？你梗係結婚先問人攞禮金㗎嘛？個做法，但係會唔會喺你哋年輕一輩覺得啊，其實唔係啊，眾籌都係一個地方俾佢哋達成佢哋嘅心願，咁去想眾籌嚟即係搞一個同志婚禮，亦都可以接受，你哋又会点样谂嘅咧？呢件事， 我就唔评论啦。咁但我觉得即系众筹呢件事本身，其实都有意义喺度嘅。即系我听好多，即系而家好多可能众筹，可能系众筹去做一啲嘅成品出嚟啦。即系譬如有一个 product 喺度啦，咁佢整咗出嚟有 idea 喺度啦，咁然后佢就会用一个众筹嘅途径，可能佢就会攞一啲钱咁样，咁又去达成佢嘅目标。咁我觉得众筹呢件事本身原意都唔错嘅。係啦，咁但係你話，我覺得眾籌結婚咁樣，即係咁又唔係話攞咗啲禮金先嘅，因為本身眾籌呢件事，可能佢哋原本係去做結婚呢個目的噶嘛，咁係結婚嗰陣時先再攞禮金噶嘛，咁所以係啦，即係如果結婚係佢哋目標，咁佢將呢樣嘢話俾人聽，咁人哋支持佢，咁會參與呢個眾籌嘅行動咁樣，咁係咯，即係呢個係一個人嘅決定啦，咁但係就。但係眾籌呢樣嘢本身個原意，我覺得都唔錯嘅。同埋， 不過呢個 case 咧，其實我都有 follow 嘅，即係我 你全部 follow 曬啦。 我忠实读者嘛，咁铺住咧，其实就即系点解佢会攞呢件事出嚟讲咧？其实佢就话即系众筹，可能众筹结婚咧呢一个 nature 系冇错，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即系佢就话呢一对新人咧，佢哋个说法咧就话佢哋众筹咧，即系俾佢哋结婚咧，其实系为咗平权，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即系触发到佢，即系觉得。啊、即係其實如果你係諗住係籌筆錢去結婚，你咪即係開心建成講咯。即係點解要將即係平權呢一樣嘢，即係拉埋喺你哋結婚呢一個身上咧？咁就其實係因為即係呢一樣嘢咧，就觸發咗個樓主去 po 出嚟去 complain 呢件事嘅。咁我覺得都其實幾有趣嘅，即係呢一個即係討論點，即係到底其實係咪其實眾籌結婚冇錯，但係其實佢唔應該即係將呢一樣嘢就話自己啊、哦，我哋去外國結婚，其實即係都係為咗大家平權啫。咁样，即系呢一个，我又觉得可以讨论下嘅。 系，唔系咁？我觉得咁样嘅嗱，我自己点睇咧？嗱，我成日都觉得就系因为同婚呢个观念咧，对于我哋嚟讲吓，都系依然系好新嘅观念啦。喺香港都唔知几时先至会有机会真系合法，即系 dream come true 啦。咁所以突然间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众筹嘅 topic 而引起大家，就算喺同志界里面热烈嘅讨论咧，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嘅。同埋我从来都觉得众筹冇所谓噶，因为众筹嗰样嘢冇逼任何人要俾钱噶嘛。咁就係即係提出眾籌嗰個人，咁企圖佢 sell 你佢自己嗰個 mission 同埋嗰個概念，睇下 sell 唔 sell 到你咯。你願意嘅話，咪落答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若果你哋兩口子去結婚，我真係希望你係為咗真愛咯，而唔係為咗即係平權咯。系嘛？如果你真系真心相爱嘅话，恭喜你都嚟唔切啦。咁但系若果你话系为咗平权爱先至喺埋一齐啊，咁就有少少本末倒置咯。好啦，呢个 topic 讲完啦。咁跟住咧，我想聚焦喺你哋两个身上面啦。因为咧，我见到你两个咧，嗱，因为睇你哋嗰个平台咧，就觉得好得意啦，光怪陆离啦，即系其实系好 interesting 嘅，即系无论嗰个真定系假都好啦。咁所以我突然间咧，成日都幻想咧，两个楼主咧都应该会系啲鬼怪怪啊嘅人嚟嘅。咁但系你两个俾我感觉咧，好鬼正常喎，你哋两个真系。但系可唔可以嗱？就算唔系真系起晒底都好啦，可唔可以俾少少印象我哋就系、是、其实你哋 background 系做咩嘅咧？即系头先你又讲阿 T 而家仲读紧书噶嘛？ 系啊系啊， 你读咩系噶？ 我读咩系？我读文科个相关嘅科目。 哦，咁都有啲拉楞啊，因为你即系其实都要 screen 啊，做嗰、那个即系采编噶嘛，你要决定边啲文章会登噶嘛，系嘛？咁啊，咁 啊，一咧， 我就同文科争好远嘅。我本身系读 engine 出身嘅， 系， 嗯 ，engine 仔嚟嘅。而家咧， 系啦系啦，而家就做同科嘅行业相关嘅嘢。 哦、oh, ，OK， engine 仔喎，系咪着 New Balance 啊？ 点解 engine 着 New Balance 嘅？ 唔系，总系有个咁嘅说法噶嘛，系所有 engine 仔只系着一对波鞋嘅啫嘛。 哦， 同埋一个牌子嘅波鞋， 佢唔知 道啊？你唔知道啊？咁即系唔系咯？ 唔系，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即系你都开咗个 page 咁耐啦，其实你个即系个 page 嘅 follower 都即系。即接近都有两万人啦，都算多啦。咁其实即你哋吓、啊、做咁多嘢啦，我谂你哋嘅公余时间去营运呢个 page 啦，有冇收入嘅咧？或者个收入来源喺边咧？或者未来你又会唔会觉得哇，我可以哇，好似其他 page 咁，我可以 sell 好多唔同嘅嘢去赚钱？有冇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你哋其实 系啦，有冇一个 business model 同埋 plan 嘅咧？ 我自己其實就冇真係諗佢可唔可以賺錢嘅，因為好老實講，其實呢六年嚟其實都係義務咁樣去營運為主啦。即係如果我哋搞啲活動，你最多就係回收翻個活動費咯，但係就唔會真係當佢係一個牟利嘅事情嚟做。 係，咁但係我好少覺得嘅，即係牟利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如果你提供即係一個好嘅 service 咧，係俾呢個 community 咧，其實有乜所謂啫？咁都要糊口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即係譬如話，過咗六年，就算你純粹為咗興趣，你諗下你嗰陣時係讀緊即係 engine， 而家做緊 engine 啦。咁但係問題即係以前讀書可能或者多啲時間啦。咁但係其實譬如話，你有冇統計過？譬如每個禮拜你要花幾多时间去管理呢个 page 咧？ 我大约系可能每日可能用大约半个钟嚟去营运啦，即系主要系 每日即系半个钟啊？ 每日系啊，即系排啲文啊，同埋间唔中回下，咁就系我嘅基本上做晒要做嘅嘢。 哦，咁 OK 喎，半个钟，我以为哇，真系要用你哋好多时间添。 都唔会嘅，因为主要排文嘅啲工作咧，咁其实因为投稿嘅时候咧，咁你好快都睇到之后，咁你做一个排文嘅工作，咁样去掉上去网上面，咁都唔需要花太多时间嘅。 咁 我 讲起排文咧，其实佢哋排文嗰个 technique 咧，成日都俾佢哋嗰啲 follower 咧赞嘅，即系成日话佢哋 admin 咧神排文嘅，即系佢哋会将。可能係兩單，即係本身好似唔係好關事嗰啲咧，佢哋咁啱咧可以擺埋一齊嘅喎。咁跟住就有好多即係啲網民會留言，其實係咪樓上講嗰個就係樓下嗰個嚟㗎？咁樣即係其實你哋嗱，即係你可以唔使講出嚟嘅，但係你可唔可以即係透露，其實係咪有啲真係有關你哋即係心裏面知嘅咧？ 其實我係完全唔知㗎，但係有時候見到大家嘅回應就覺得好玩，咁咪將類似嘅文章擺埋一齊，咁大家可以有多啲聯想空間咯。 OK， 将错就错系嘛？嗱，睇你哋 He Secrets 咧嗰啲文咧，同埋嗰啲个案咧，就觉得哇，基人嘅关系同埋性生活嘅面面观真系丰富同埋多元噶啦。咁但系两位楼主，其实你哋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哋嘅 status 系点嘅咧？ 你哋单身啦、啊，定系 keep 咗人好耐啊？定系多元关系啊？定系咩咧？ 定系有冇自己偷偷地出 post 认正正有嘅咧？你哋 系啦， 我都有谂过，怀疑过呢样嘢。 我就冇自己出 post 征友嘅，但系以前真系有人想识我嘅，会投稿想问我点样联络。 嗯， 系啦， 系你都听单身嚟 啊？其实我通常系睇对方个头 够唔够靓系嘛？ 唔系，系 我以为佢讲个头像够唔够靓。 系啊，系我都系咁谂嘅， 系纯文字讨论嘅啫。系啦，我睇对方有冇心咯。即系如果佢系抱住一个好想认识一个朋友，然之后佢讲嘅我觉得好认同。咁我就会去 approach 佢咯， 系嘛？咁啊，一二系咪仲系单身啊 ？Single 啊？ 我而家唔系啦，我已经拍咗拖就嚟年半。 哦、OK， 咁啊，咁啊，一系咪阿一啊？ 阿一系咪阿一？呢、這个诶、我喺，我觉得我系咯。 OK， 肯答吧吓，肯答吧。咁啊，咁阿 T 咧， 我就都拍咗拖大概两年。几度啦？都两年半度啦。 OK， 吓、啊，两个都唔系 single 啦，两个都唔系 available 啦，吓、啊啊 okay ， 大家唔好再问呢个问题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少啲幻想啦。咁但系我都系好嘅。 我哋唔 系一 pair。系啊，我原来唔系讲对方系咪？ 系啊，要澄清埋嘅，唔系啲人就会讲噶嘛。 咁但系都系想即系同大家即系推荐一下，即系呢个 He Secrets 嘅。OK， 咁我、因为喺我哋以往旧嗰年代里面咧，如果有一个咧咁公开嘅论坛咧，即系可以借助一个。即系世界通行嘅，即系社交媒体喺寄居喺上面啦，咁然后即系咁多讨论啦，即系虽然有几多系真，有几多系假，即系有几多纯粹攞嚟吹下水都好啦。咁我觉得即系哇，真系可以攞正牌去讲同志关系，甚至系讲同志嘅性问题咧。其实喺我哋嗰个年代嚟讲，真系绝无仅有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真系世界嘅进步同埋开放咯。咁啊，多谢你哋啦，讲嗰六七年啦，喺冇任何嘅即系所谓私人回报嘅情况底下，就用咗你哋咁多嘅时间去经营呢一个嘅平台啦。咁希望你哋继续就经营落去啦，吓、啊，继续为呢个社群服务啦，系、咪？ 系、爆多啲料， 系继续支持我哋。 OK， 再多谢阿一同埋阿 T 嘅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晒。So happy when I'm not with you, but then you saw me, caught you by surprise. A single teardrop falling from your eyes.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六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肺炎病毒强制检测。本地昨日新增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涉及一名四岁男童，男童居住在何文田怡景大厦和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他就读位于何文田自由道二号九龙总商会大厦的汉斯幼稚园龙总。当局指，如果有任何人在5月2号至昨日期间曾经在男童住处的两座大厦和九龙总商会大厦地下和一楼逗留超过两小时，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因应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本地个案，在指定期间曾身处三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再次进行检测。华大基因早前有文职人员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经基因分析之后，发现和目前本地流行的病毒株不同，属于去年武汉流行的病毒株，怀疑样本受到污染。涉事的检测由安求医学化验所进行。安求医学化验所回应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所采用的试剂入面阳性对照的病毒株并非完整的病毒株，只是新冠病毒核酸入面的一段基因片段，因此化验所不应该是导致该样本发生任何假阳性结果的源头，但将会以最严谨和开放的态度和相关专家以及政府合作和跟进调查。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需要深入了解找出原因，正是要求华大基因和安求医学化验所就事件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再多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累积录得超过61500宗病例。樟宜机场感染群组继续扩大，累计59人确诊，包括机场店铺售货员、保安公司员工和入境部门人员。另外，监狱处证实樟宜监狱一名厨师确诊，大约5000名在囚人士和监狱员工要在未来几日接受病毒检测，监狱由星期一起暂停探监。当局今日起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餐厅禁止堂食，有民众趁新措施生效前出外聚餐，多间餐厅座无虚席。美联社证实在加沙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遇袭，所有员工安全撤离。总裁普鲁伊特表示，对以色列军袭击并且摧毁位于加沙的美联社和其他新闻机构所在的大楼感到震惊和恐惧。他表示，以军一直知道美联社所在的位置，亦知道有记者派驻，预先已经收到警告，表示大楼将会受到攻击。普鲁伊特又表示，正是联络以色列政府和美国国务院，试图了解更多情况。较早前，以色列国防军摧毁加沙地带一栋大楼，大楼内有多家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和美联社分支机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香港电台 Pop Radio。 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疫情令到唔少音乐活动延迟或者取消，不过都有唔少因为疫情而衍生出嚟嘅作品。例如已经八年冇推出新作品嘅 The Rolling Stones， 就喺2020年4月疫情肆虐嘅时候发布单曲 Living in a Ghost Town。歌词内容讲述一个原本充满生气嘅地方，依家就变得死气沉沉。在很多人要留在家抗疫的这段日子，相信这首歌也都讲出不少人的心声。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英国下个月正式放宽同性恋、双性恋男性的捐血规定。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由6月14日开始，英国捐血的规则将会变更为，只要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捐血者没有同新的伴侣或者多个伴侣发生性行为，就可以符合捐赠的条件。捐血部部长贝塞尔芬爵在一份的声明中表示，这个变化标志着在捐血政策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允许尽可能多的人安全感捐血。此前规定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必须禁欲三个月才可以捐血，更早之前的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终生被禁止捐血。在伊朗，一名男同性恋者被家人谋杀斩首，年仅20岁。据外媒的报道，伊朗男孩阿吕雷泽在5月4日被他的兄弟和堂兄弟谋杀，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同性恋者。据了解，当晚阿吕雷泽的兄弟以父亲的名义将他带到首都阿雅兹附近的博路米村，在那里将他残忍杀害，割低了头颅之后将尸体倒挂在一棵树上面。阿吕雷泽的最好朋友阿吉尔告诉记者，阿吕雷泽因为性取向被免除兵役，官方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家人。当地的 LGBT Plus 组织表示，由于在伊朗同性恋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该国的性少数群体成日都会成为名誉杀人的目标，因为性取向会为家庭带来耻辱。目前杀害阿吕雷泽的凶手已经被警方逮捕。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多谢小红 Simon 啊 ，OK， 咁、hey. 提到 news 咧，我觉得有一单嘢都要即系提一提大家，因为今个礼拜咧，其实原来就系英国嘅国会咧，就系复开啊。咁但系通常咧，英国嘅国会复开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一个咧就指定动作嘅，就系叫英女王咧，即系我哋以前嘅石榴婆咧，就会发言嘅。OK， 咁所以如果有啲咩新嘅 policy 咧，就变咗就唔系由首相咧去讲，而系由咧英女王咧自己亲口宣布嘅。咁而今次咧，佢宣布其中一个咧就系新一季咧即将会实施嘅最新嘅一个法案咧，就对于英国嘅 LGBT 界咧就系非常之举足轻重啦，好重要嘅消息。咁就系英女王咧亲身宣布话咧，全面要禁止就系咬直治疗法。Yes， 好、劲唔劲啊？嗱，因为都讲咗好耐噶啦嘛，咁、但系终于喺呢年头咧就真系咧付诸实行啦。咁大家会觉得啊，咁到底系咪英女王？咁爱同志，于是乎咧就突然间宣布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睇《The Crown》已经知道啦。其实就尽量咧，英女王要做嘅角色咧就系、是越做少啲嘢，越少参政就系越好嘅，绝对唔好再介入咧有关任何嘅国事嘅。OK， 咁所以其实今次咧真系发版要全面禁止呢一个咬直治疗法咧，其实唔系来自英女王嘅，系来自个头永远都唔梳嘅 Boris Johnson 嘅。OK。虽然我唔系好喜欢佢，咁但我要俾翻个 credit 佢。其实讲真咧 ，Boris Johnson 系想实施咧呢个全面禁止咬直治疗法咧，唔系在于呢一两年噶啦，就唔系在咗做在于系做咗首相之后嘅，因为佢以前曾经系做过即系伦敦嘅 mayor 噶嘛。 佢嗰陣時其實咧已經係做過一啲嘅措施咧，其實係撐同志嘅，例如會禁止當其時喺倫敦嘅地鐵裏面咧就刊登一啲廣告，而若果啲廣告咧係會推銷呢個咬直治療嘅話咧，全面禁止嘅。同埋佢曾經聲稱咧，就咬直治療法咧 ，no place in civilized society。喺一個真係文明嘅社會裏面咧，係冇你哋嘅位置嘅。咁所以今次真係要俾翻credit 啦，就係 Boris Johnson。 係，多謝曬。我覺得即係始終即係 始終佢係投意，佢 hairstyle 要改下嘛？你意思係咪？ 係，即係佢。我會賞心悅目啲嘅，我相信如果佢改一改嘅話，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除咗要多謝佢之外，咁始終今次即係由阿英女王即係去即係點樣講啊？係即係 負責宣讀啦， 權威係啦，咁權威性嘅宣讀出嚟啦，我覺得係有嗰個意義喺裏面嘅。頭先都有講過啦，即係其實即係英國都係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其實佢哋即係冇一啲實際嘅即係行政嘅權力噶嘛。咁其實佢亦都即係好坦白講啦，其實佢亦都冇特別。必要去一定要去做呢個舉措，咁但我覺得如果佢今次即係喺即係國會上，即係仲要係即係以英女王嘅身份啦去宣布呢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係都有佢嘅意義喺裏邊嘅。始終係以一個國家元首嘅身份啦，話俾大家聽，呢樣嘢真係唔啱㗎，呢樣嘢係唔文明啊，我哋要即係取締佢啊，唔好再做啊。即係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咯呢一樣嘢， 唔係同埋由佢宣讀嘅話咧，尤其是呢一啲咧，可能係誒俾人覺得喺社會上面咧係多啲爭論嘅一啲議案都好啦。由佢老人家咧口中去講嘅話咧，你會覺得係嗰個認受性高啲嘅，係容易入屋啲嘅，易啃啲嘅， 有權威。 係啊係啊， 開心嘅嘢咧，我就想講多單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個禮拜啲頒獎典禮都幾多下啦，咁。咁一單呢其實就喺南韓嘅，咁南韓其實一年一度呢就有一個叫做即係白相藝術大獎嘅，咁就啱啱13號呢就喺首爾嗰陣頒獎啦，咁其實佢哋分咗電影同埋電視兩個範疇去頒獎嘅，咁電影方面點解我想講一講呢，就係、是、個男演員獎嘅，今次嘅得獎者呢最佳男演員呢就係劉亞仁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對劉亞仁呢個名字熟唔熟悉啦，咁其實呢 我熟悉啊 你有睇嘅。咁good 啦。咁其实呢因为佢呢啱啱佢嘅新片呢就係、是、叫做 Voice of Silence 啦。有人称改即係个译名就叫佢做修斯人啦，或者一个叫无声啦。咁就得到即係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之前几个月前已经攞咗青龙奖，同埋佢厉害之处呢佢係几年前已经攞咗青龙奖嘅最佳男主角，即係史上最即係南韩史上最年轻嘅影帝啦。咁点解我要提刘亚仁呢，其实刘亚仁嘅即係性取向呢一直都是一个一公开的秘密来的，大家这样说。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就一直没有女朋友啦。那另外呢他就同一位呢即是南韩的艺术家呢崔河娜是男仔来的。那就成日在 IG 上面呢有些即是啲相呢他们两个一起出现这样的，即是你站在后面我站在后面啊，那或者是类似的衣服啊，那也都但刘亚仁呢一直都没有回复。即係阿崔河娜嘅即係嗰啲 IG 嘅 post 嘅，咁但係今次攞獎之後咧，哇佢就回覆咗啦，咁大家亦都進一步確定咧，呢、這個一定係即係劉亞仁嘅即係男朋友啦，即係能夠即係咁樣去咁親密嘅舉動兩個好似。 系，咁所以之前 I G 嗰啲 post 咧，即系又系嗰啲点样讲咧？即系你意会到佢哋咧，就唔会系有啲合照嘅，即系你佢唔会系，亦都未必系同时出嘅。但系就啊，硬系即系咁上下时间到啦，即系啊，譬如去过呢个山，唔知去做咩，跟住隔咗可能一两日咧，即系对方咧又会出翻啊。同埋佢哋即系可能系譬如着嗰啲衣着啊，少少带嘅一啲饰物啊，即系都系。相關嘅，即係亦都係會即係暗啞即係暗砍咁樣，借啲演啊 po 嚇係 IG 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都有即係 follow 佢啦，因為我都之前點解會認識佢咧，就係睇佢嗰套 Fashion King 嗰套劇集啊，因為我就係自從佢有一集咧赤裸上身喺度做掌上壓之後，我就留意咗佢啦。咁所以哇，今次即係聽到佢哇，又即係放閃啊，即係仲要而家即係確認咗呢個即係半公開關係，哇，真係覺得好開心。 你睇下啲 like 幾易拗， 唔係咁你好少。 我哋真係由樣學樣，我哋今晚咧即係掟個 po 咧上去自己人咧講，我哋新一輯嘅時候，我哋三個一齊做掌上壓啦，隻 定係我哋三個一齊定我哋半裸啊？ 我惊嗰得 嗰得嘅， 啲人 unfollow 啊， 唔系啊，直情系离开 Facebook， 我惊啲人。 即刻有 Facebook 嘅移民潮走晒， 跟住可能我哋嘅听众人数又会跌100万啊！而家到我哋， 我哋有200万吗？ 未到20000都已经话跌咗100万啦，几劲啊！我哋 系啊 ，Come on。 讲开呢个 sex 咧，我谂真系唔可以唔讲。今个星期我哋见到呢一单新闻咯， 系 咁就系同呢个深圳系有关嘅，就系讲某医院啦，大家都有睇新闻啦，系咪先？咁就系讲一个哇，医生真系离晒大谱啊！我谂咧，真系咧，大家应该系睇咗咁多年医生，都应该冇撞过一个咁嘅医生啦，系咪？嗱，就性骚扰一个女病人啊，呢位医生啊，睇呢个报道所讲，就系话咧无啦啦咧，即系睇完一个女病人之后咧，就睇上呢个女病人啦，然后事后。完咗之后咧，就继续 send 啲 message 俾佢啦。OK， 仲要 send 埋咧自己嘅裸照俾佢啊，仲要喺言谈之间话：，诶，反正我睇病嘅时候咧都睇过你啦，咁而家冇所谓啦，你睇埋我啦，咁咪打个和咯咁样。哇，呢个乜嘢逻辑嚟噶，大佬？ 咩 逻辑嚟噶？ 有借有还啊？定系咩会争啊？ 系咪？ 鬼！ 你嗰陣時我揾你我揾你睇醫生 ,ok, 咁然後跟住你下即係睇見我嘅裸體係因為下即係睇醫生啫下、啊、迫於無奈啊而家、我冇要求你俾你啲裸照我睇嘅大佬咩邏輯嚟㗎反正我睇過你啦咁樣。 同埋佢都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即系佢系咪因为觉得，诶、我系我俾你睇啫，你都冇损失啦，即系唔知系咪抱住一个咁样嘅心态。哦，咁我咪开心 share 咯，佢可能真系为咗开心 share。 系啊，同埋我谂佢真系自信到个地步咧，而家我益你咋？ 系啊咯， 系啊，佢唔觉得呢个性骚扰啊，而家我诶俾啲傻你啊。 我希望佢唔系觉得即系佢越系分享就即系会令到病人嘅病情有所改善啦。 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人士咧，即系尤其是医生咧，即系做埋啲咁嘅嘢，其实真系即系会令到即系啲病人啊，或者即系你系男医生，可能令到女病人咧，真系会对你哋对佢哋失去信心咯。咁呢一个，我觉得佢哋一定要即系展开一个即系调查啦，同埋都要一个即对呢位医生咧作出处分咯。 系啊，因为对于即系所谓医护人员啊、医生啊、护士啦、啊，其实我哋嗰个即系要求其实系要好高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哋喺咩时候先至求医啊？系我哋最虚弱啊，同埋最 vulnerable 嘅时候啊嘛。系嘛？好多时即系一个着白袍嘅人咧，佢讲咩我哋都会做咩噶啦，系咪？因为系专业意见。 系噶。 咁然后你喺度 abuse 自己嘅即系权力同埋身份吓、啊，居然做一啲性骚扰嘅行为咧，我真系觉得哇，简直系双重罪行啊！真系唔可以饶恕呢啲人。 咪就算医好咗啊，个心理个阴影啊都有排医啊，即到最后都之后可能又有病嘅时候都唔知道，哎呀我仲去唔去睇医生好咧？即可能真系怕咗一啲即系一啲医生啊，或者惊对方会继续骚扰佢咯。好啦，咁讲开咧，即今个月咧其实就系五月啦。咁大家知唔知道五月系一个咩月咧？ 唔知。 系啦，喺亚洲区咧就可能会系端午节啊，或者踏入呢个夏季啦。咁原来咧， 佛诞 俾你听啊， 佛诞 都系嘅，嚟紧四三假， 同埋姜诞， 哦，同埋都系天后诞嘅，好似 系啦，系啦。咁到底姜诞、天后诞同埋佛诞有咩关系咧？其实冇关系嘅， 系冇关系，因为我讲紧嘅系美国。咁原来咧，美国嘅每年嘅五月七号咧，至到28号咧，就系、呢个国家自卫月。自卫就即系 masturbation 啦。 哦，我以为你讲紧即系防卫自卫嗰、那个。哦，我自卫月 系啦，自卫月啦、 哦，真系有啲咁嘅嘢噶。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嘅，不过今次我哋再可以再讲嘅，因为真系好多嘢讲嘅呢个话题。咁咧，原来五月。 嗯，要 enlighten 下我，即呢个自卫月系即系成个月都要做呢样嘢噶，定系点噶？ 佢话五月七号至到五月廿几嘛， 又 通常嗰啲国际其实都有啲不同名目嘅日噶啦，系咪？但系通常都系一日噶啫嘛。但系点解呢个自卫呢样嘢要 last 咁耐咧？三个礼拜、啊。 咁我就唔知佢点解 last 咁耐啦。但系其实佢都有一日咧，就系叫做国。 際智慧日嘅，就係5月28號嘅。咁其實咧，佢哋個目的咧都係推廣呢、這個即係性同埋智慧嘅概念咧，其實都係正常嘅，係唔應該備受歧視或者係一個即係因為有啲人會講啊，你做啲咁嘅嘢你唔啱嘅，你曳嘅你咁樣。但係其實佢哋覺得講翻，其實呢樣嘢咧係 人都做 冇錯嘅，你可以做嘅。咁事緣係點解會咁咧？我又講翻少少故仔俾大家聽。 有典故添嘅，原來 係嘅，唔係無啦啦突然間話，我好中意智慧，今個月就智慧，唔係咁樣。咁其實就係1994年咧，美國呢個醫事即係醫院啊，醫事總處處長啊 ，Jocelyn Eltons 咧，因為喺聯合國世界愛滋病日上面主張啊，應該俾青少年咧知道咧智慧其實係自然同埋正常嘅事情啦。咁但係呢件事一出咗之後咧，就同埋佢又鼓勵，即係不如我哋派埋安全套俾後生仔啦。咁但係你知啦，1994年都比較 戴住安全套智慧啊，唔使咁安全係嘛？ 唔係發放埋俾啲後生仔咁樣， 即 係順便當一個衛生嘅推廣咁樣。 係啦，咁但係當時嘅美國總統咧就係Bill Clinton 啦，咁就克林頓啦，咁就覺得唔得，咁樣太唔好啦，咁啊炒咗佢。咁點知咧？跟住1995年咧，三藩市有一家知名嘅情趣用品店咧，咁英文名叫做 Good Vibration， 咁中文名應該叫振得好啦嚇。咁為咗聲援， 你知唔知係來自咩？都有典故㗎，其實來自 Beach Boys 嘅一首經典老歌就係叫做 Good Vibration 啊。 咁就振得好咧， 轉頭播 啊！要。Jocelyn 咧，咁就係5月14日咧，就首次當日就話係呢個智慧日嚟咁樣啦。咁啊，希望提倡呢個健康啦，同埋正常嘅概念，希望打破呢個智慧嘅污名嘅。咁久而久之咧，就變咗哇，成個月都係即係慶祝做呢一件事啦。咁亦都係即係其實佢哋都話咧，智慧應該係所有性行為入面最安全嘅一種方式，同埋即係可以俾年輕人可以即係或者首先去探索自己嘅身體，或者係知道自己係即嗰、那個即咩係高潮啊，咩係自己鍾意嘅嘢啊，咁樣去首先去了解自己先。 梗係安全啦，自己搞自己仲唔安全咩？咁但我想問下，嗱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咧不同名目嘅咩日咁樣啦，慶祝有唔同嘅方法啦，例如呢個國際嘅不再恐同日啦 ，OK， 以往我哋都有香港嘅集會啦。咁你覺得其實如果香港我哋要推廣呢一個咧國際智慧日，就係5月28號啊嘛。 系， 咁应该嗰日做咩好咧？大家约埋， 我以前唔使约， 系啦，应该大家唔使约， 或者练习， 又或者开个 Zoom meeting 咁样系嘛？ 唔系可以相约大家即系一齐练习都得噶，即系唔使真系。實際做嗰個動作出嚟去練習，可能係攞另外一啲道具一齊去練習下，即係訓練下手部嘅肌肉，或者甚至乎唔係用手啊，就可以交流下用啲咩方法去 achieve 到呢個效果都可以啊，我覺得。 我覺得對男仔嚟講，可能真係比較即係嗰個 image 嗰個想像比較都係單一啲啦，自己即係都係各種方法啦。但係我覺得對女仔嚟講，因為呢個智慧日其實都係包含即係女性喺入邊噶嘛，咁佢哋可以即係佢哋有講過話，其實佢哋可以即係放開。怀抱讲下佢哋嘅经验啊，即系智慧经验啊，中意啲乜嘢啊，或者去大家讨论一下，其实边一样嘢佢哋系即系比较喜欢啊，比较中意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健康嘅交流嚟嘅。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大家想喺嗰日揾一种即系同智慧有关嘅活动，其实都可以开个 Zoom 咁样，即系倾啊，倾偈。 系。 系，大家中意啲乜嘢，或者大家唔需要太过即系怕丑嘅，可以高谈阔论呢一件事嘅，咁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唔系，同埋而家社交媒体咧，有啲方法就系话约埋大家喺同一个 chat room 里面咧，一齐睇一套戏噶嘛。 嗯， 系嘛？我觉得可以咁啊。嗱，你唔需要开个 camera， 咁但系一齐喺个 chat room 里面，大家约埋同一个时间，就系28号咩嘅钟数咧，就一齐睇一套 porn。 嗯， 系嘛？咁大家都有 chat room 里面，咁然后就可以俾啲 comment， 但系就唔需要开 cam 嘅。咁跟住你一边睇 porn， 你一边喺度做紧啲咩咧？就可以任凭大家想象啦。咁我觉得几好啊！ 但系会唔会讲唔到嘢噶？ 可能 EOO 会多啲咯。 就变咗细路仔讲嘢咁啊？唔系，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咁样嘅话，就咁倾偈咧，咁可能而家新嗰、那个即系软件啊 ，Clubhouse 其实都做到呢一个功效，就系我哋就咁开声。 傾偈或者開聲去講下自己嘅感受或者嗰刻嘅 feeling， 咁其實都幾好啊。 又或者鼓励大家，我哋即系要将呢一个咧，国际智慧日咧，即系发扬光大，然后集体嗰日咧一齐要请假留翻喺屋企，咁而咧嗰个请假信咧，同样嘅理由就系、是、我要智慧。 即可以即擺明居馬嘅，就係、是、就算我請假，就係呢個理由咯，就我要喺屋企去自慰咯。 係，我要自慰，我很驕傲咁樣咯。 咁咪啱咯，佢要打破佢嘅污名嘛。 OK， 好啦，咪结束呢一个星期嘅即系自己人啊，咁希望大家聊以自慰啊，都可以喺呢两个钟头里面喺呢个时候咧，宋玲先前提过嘅，成个月嘅吓，你仲有时间啊 ？OK， 唔使咁急。OK， 宋玲以下呢一首咧就六十年代嘅即系 Beach Boys 嘅经典啊，《凭歌记忆》，咁希望大家即系听嘅时候咧都会有嚟一啲快乐嘅震动啊。有呢首 Good Vibration，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 拜。 I love the colorful clothes you wear and the way the sunlight plays upon her hair. I hear the sound of a gentle mood on the wind that lifts her perfume through the air. I'm picking up good vibrations. She's giving me the excitations. I'm picking up good vibrations. She's giving me the excitations. Good vibrations. She's giving me the excitations. Good vibrations. She's giving me the excitations. She's somehow closer now.Softly smile, I know she must be kind. When I look in her eyes, she goes with me to a blossom room. I'm picking up good vibrations. She's giving me the excitations. I'm picking up good vibrations. She's by my side.Vibrations are happening.